品射马十一月部分威水战绩。咁所以呢一场第四场咧，我尤达嘅心水就系攞只十一号嘅超然做胆啦，就搭四六号嘅理想回报，四号嘅金樽一路同埋一路嘅如真如假。 三四重彩就二四五六九五只互穿捞乱嚟买。所以教主第六場的心水就是二號天天精彩做膽，配腳就是三號雙天至尊、四號世紀武王、八號中華之光、十一號隱傳奇美。三四重彩就二三四八十一五隻互穿撈亂嚟買。 喂，而家已经是月头啦，沃敏射马已经开卖，月费500蚊，而家仲可以经 PayMe 俾钱，记住早买早享受啊！ 马后炮。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咁啊，今日礼拜五又到马后炮嘅时间啦。嗱，咁就上个礼拜就好彩揾阿波仔嚟帮帮手啦。咁啊，因为啱啱嗰个礼拜就撞正，又即系好多即系国际赛嘅嘢宣布，咁啊又正选名单又成啦。咁其实经历咗一啱经过一个礼拜咧，咁其实咧由嗰日我哋做完嗰集节目之后到而家足足一个礼拜咧，咁啊而家讲到啦嗰个国际赛就。其實都出現很多變化啦，因為即係我哋講完之後，咁其實都已經有啲馬陸續都有啲馬退出咗啦。咁其實之前我即係如果大家如果你係有訂到鬱敏射馬嘅，咁其實當日嘅第二日，我喺個鬱敏射馬嗰度都有交代過下嘅啦。咁啊，即係都其實都意料之中噶啦，因為通常你國際賽嗰個正選名單到真正到即係那個名單。就還名單，但是到正本戲那天真的跑呢，其實隔了這麼多天，你無論是主隊又好客軍又好，其實中間都可以很多變數，甚至乎你說有些馬即使外隊馬來到香港做足功夫，都可以因為即係健康問題，或者粗下有啲小傷，又或者發燒，諸如此類，咁到頭來都可以冇得跑嘅。咁所以其實就嚟緊呢幾日咧，就大家都要密切留意啦。咁啊呢一節咧，咁我就想交代一下啦，因為其實都即係主要嚟講咧，就即係其實嗰兩場即係一里錦標同埋香港杯嗰、那個。變即係嗰個有馬退出的情況都幾緊要，咁我哋就先講一講啦，啲場香港一里錦標先啦，去我個電腦度啦。嗱，咁而家你見到咧個熒光幕咧，咁其實咧就即係正選名單係得翻十隻嘅啫，咁啊得翻美麗傳承啦、金槍六十啦、咁啊重讚火星啦、咁啊嘉應之星、川河專區、夏威夷羅馬精神。精明才子、高大威猛、澳國勳章，咁啊退出咗乜嘢咧？嗱，其實之前咧，咁就即係跑完，即係其實一出咗報名表，即係大家都睇到下邊啦，退出馬匹啦。咁啊，其實文壇即係阿岳伯仁，其實有兩匹馬退出咗，陣間另一匹都會交代。咁就文壇怪傑就一早就已經退出咗啦。咁所以咧，就當日咧，即係一退出咗之後，之前即係公布咗退出咗之後咧，咁其實都影響到。即係即係呢個我哋貼士大比拼個甄別賽嘅答案，因為好多揀咗文壇怪傑，跟住即刻咧就要即刻改，有啲又改一次，有啲又改唔切，咁所以咧就都有啲影響啦。咁你咁啊，跟住之後咧，跑完場騎士杯咧，咁就八部村民都退出埋啦。咁最新嗰只咧，你見到而家個 highlight 咗咧，咁就係嗰只幸福笑容啊！咁即係嗰只舊年嘅打比第三名啦，咁就三匹馬退出，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呢場嘅一里錦標咧就得翻十隻馬跑嘅啫。嗱，咁啊另一幅好啦，咁啊跟住啦，我哋去再去到睇再睇另一個啦，嚇。咁咧就係呢個嘅香港杯啦。嗱，香港杯咧其實咧 都係有。你翻翻嚟我度先啦。咁其實香港杯咧，咁就其實再仲個情況就仲誇張啦，因為即係因為又係出馬又係唔係咁多嘅，咁所以咧就即係變咗咧都係都有啲影響㗎嚇。咁啊，我哋而家撈嗱好啦，咁啊可以再去我個電腦度啦。嗱，咁而家咧嗰個而家香港杯嘅情況咧，就本來咧就有十一匹馬跑，咁啊而家咧就變到咧就得翻即係八隻啦。咁退出咗乜嘢馬呢？咁其實之前都講咗啦，惡伯人就退出咗隻安恬啊嘛，咁啊即係咁啊變咗咧，惡伯人得翻隻變魔，得翻隻 magical 跑嘅啫，咁啊兩隻惡伯人嘅馬。咁然之後啦，咁啊到另外咧就達隆區咧就其實就跟之後其實冇幾耐咧都已經係退出埋咧，因為咧呢只馬已經退咗役啦。咁啊，即係較早時間咧，即係應該係禮拜三定禮拜四左緊咧，就已經係宣即係馬會公布咗就退咗役啦。咁最新加入退出大軍咧，就係嗰匹星洲司令。咁啊，所以咧就變咗咧，而家得翻八隻馬跑香港杯。嗱，咁啊可以交代一下啦。嗱，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咧，咁啊上個禮拜都提過啦，蘇銘倫就嚟咗香港啦，咁就。即係已經到咗，咁而家就隔離咗，啱啱一個禮拜啦。咁啊，應該下個禮拜四咧，佢就禮拜四咧，咁咧佢就會即係復出噶啦。咁啊，即係據悉啦嚇。嗱，其實大家都知道，即係上個禮拜我都大概都講過啦。咁就即係當時就佢就有兩隻日本馬會騎嘅，咁就分別就係而家香港杯嘅呢一匹。Long Core 啦，朴素無華啦，咁同埋就係衛冕香港一里錦標嘅 Admire Master 仲賺火星。咁而家最新情報咧，咁就係即係有啲英文報章報道啦嚇，引述翻南華早報啦。咁其實我都 fact check 過嘅，咁就蘇銘倫其實嗰四場國際賽都會有馬騎嘅。咁至於一里錦即係頭先講咗交代一里錦標同埋香港杯。咁至於香港評會跑邊只咧？香港評咧佢就會跑好好馬。咁你可以翻翻嚟我度啦。可以香港評咧，佢就會跑只好好馬。咁至於短途錦標咧，咁其實啱啱禮拜三嗰日咧，都已經好多消息揚出嚟噶啦。咁啊，甚至乎即係啲即係好似我老友嘅阿張明啊，同張明兄同埋阿嘉豪兄佢哋嘅有線都已經即係嗰度都已經係都講過下，提過下就即係嗰只標誌智能啦嚇。咁只標誌智能咧，咁就本來就俾田泰安跑嘅，咁啊後來就即係告東尼就揾阿蘇銘倫啦，咁所以咧標誌智能就會俾阿蘇銘倫跑。嗱，如果係咁嘅話，咁啊真係又會拍，即係又可以稱高少少啦只馬。即係當然我都仍然都覺得呢只馬即係嗰個級數都就係有啲懷疑嘅。咁啊除咗啲咁啊跟住呢一隻啦，咁啊另外咁啊至於阿田泰安咧，咁啊冇咗嗰匹嘅標誌智能，咁但係而家咧就跑翻只遨遊戰士，咁啊阿輝哥俾一隻遨遊戰士佢跑，咁所以咧就即係大到而家為止嗰個變動咧就係咁樣啦，咁啊即係變咗出馬又再少啲啦，咁啊另外有啲主隊馬又會退出，咁啊即係當然啦，你而家暫時叫做跑得最齊十四匹馬喺曬度嘅咧。咁就係嗰場短途錦標。咁另一方面啦，嗱咁啊，今日咧就嗰匹地獄火啦，嗰匹新加坡代表咧就其實就已經到咗香港噶啦。今日咁至於琴日即係啦，禮拜三晚上咧，咁就三匹關西嘅日本馬咧就分別都已經到咗香港。咁就分別係嗰匹即係 Admire Master 仲讚火星啦。咁同埋咧就係兩匹。野田系嘅馬啦 ，Down on Premium 同埋 Down on Smash， 咁呢三匹就嚟咗啦。咁至於咧就另外嗰三匹，即係關東嘅日本馬，咁啊朴素無華啊，勝出光彩啊，同埋呢個倫敦塔咧，咁就會係聽日到。咁之後啦，到禮拜日咧，咁就係嗰啲歐洲啊、法國大軍啊，咁嗰啲就跟住就嚟埋啦。嗱，咁所以咧就即係暫時就咁嘅情況啦。咁啊，因為啱啱禮拜三啊，其實我都入咗馬場，即係攞我而家著緊呢一件即係今年國際賽嘅外套啦嚇。咁就攞咗呢件衫，咁另外咧都了解一下究竟即係下個禮拜究竟即係嗰個神即係啲外隊馬操練嘅情況，同埋即係話。 即係譬如話我哋啲傳媒入去即係會點樣呢？因為個疫情關係咧，咁啊，即係都好嚴謹，佢哋即係馬會都好緊張，即係驚即係喺段期間爆發啦，即係有感染又成啦，咁所以其實佢哋都極度限制，即係啲人入場，即係朝頭早睇神操啊成啊。咁其實而家咧已經係唔俾公眾人士入場噶啦，即係入朝頭早可以睇神操噶啦。咁啊，一定要係記者先得啦。咁但係至於即係下個禮拜個點安排，其實我哋而家仲喺度同馬會傾緊啦。咁啊。即係希望我都即係希望話下個禮拜喺國際賽之前咧，都能夠多啲時間，即係可以入到去拍多啲嘢，咁就俾大家即係喺馬後炮節目俾大家睇又好啊，又或者係即係喺我哋癲狗日報嘅網頁嗰度，即係個 Facebook page 嗰度咧，俾大家睇咁樣，咁啊大家就密切注意住即係我哋嘅通告啦，咁啊即係我就盡量就希望可以即係。可以拍到片俾大家睇，但係就即係訪問方面咧就會比較麻煩啲啊！即係如果你話我哋私底下，譬如話我要揾啊、想揾啊、莫亞嗰啲訪問，咁就肯定有問題㗎啦，因為佢哋係即係莫亞啊、布兒學嗰啲咧，因為佢哋係喺嗰個即係國際賽嘅 travel bubble 裡面咧，咁基本上係唔可以即係同佢哋有接觸嘅，就算即係所以咧都要睇下馬會點安排。咁但係就譬如話國際騎師錦標賽嗰啲賽後訪問啊咁樣，咁我哋就盡量就即係都會拍咗，跟住就即係擺翻俾大家睇咁樣啦。好啦，咁啊講交代咗呢個之後咧，咁其實都跟住剩低少少時間，都想同大家講翻都係同國際賽有關嘅嘢。嗱，咁啊較早時間咧。咁其實咧，即係而家睇到啲馬退出咗啦，咁大家即係我諗好多都好關注究竟嗰啲即係啲主隊馬又點啊、成啊、操練啊，咁啊當然有一匹就已經係即係已經係消費到不得了噶啦，嗰匹咧就係而家係其中一匹香港短途錦標嘅爭標希望啦，呢匹川河達區。嗱，咁呢匹川河達區咧，咁其實較早之前佢喺隔離嘅時候咧，咁其實佢都出過嚟，即係跳過勝嘅，即係簡簡單輸下步頭。咁上個禮拜波仔都講咗俾大家聽，即係嗰段時間睇到只馬嘅觀感係點樣啦。嗱，咁啊啱啱咧呢個禮拜咧，佢就試咗貨，真正試咗貨大閘啦。嗱，咁佢呢貨大閘咧，咁其實就試一貨一千嘅草閘啦。咁佢馬咧就即係得六匹馬跑嘅啫，即係得六匹馬即係試嘅啫。咁又有。顯心星啦、標記啦、川河達區啦、英姿星啦、幸福笑容啦，同埋嗰匹蒲俠超德，咁呢匹質身啲啦。嗱，咁可能幸福笑容咧，就係因為可能睇完嗰課，即係陣間即係呢課試習，佢就決定咗退出啦。嗱，咁我就想咧，即係俾大家睇一睇，即係呢一課嘅試習。咁啊，嗱，就睇一睇呢匹川河達區，你覺得即係佢哋個狀態喺邊度？咁我就先睇一睇呢個。呢、這個試習咁啊，等佢睇完翻嚟咧，我又再同大家傾。我哋可以去邊先？ 好，隨時起步開閘嘅時候啊，咁啊，大家都出閘都幾齊嘅喎。咁啊，前面稍稍快少少嗰只叫做蒲俠超德啦，中間嚟顯心星都快喎。第三位藍眼罩紅衫咧就標記啦，咁啊紫色衫咧仲係英姿星嘅。尾位置係嗰只幸福笑容啊，咁啊拖咗喺包尾嗰只咧就川河達區嚟噶。好啦，咁啊跑咗一段嘅路程啦，咁啊蒲俠超德黃衫啊白鼻梁啊顯心星啦，第三位標記後邊第四英姿星啦，灰馬川河達區咧入邊包尾嗰只幸福笑容啊。一半蒲俠超德就佔先嘅，咁啊見到標記走咗上嚟喎，咁啊埋邊就顯心星啦，咁啊第四位英姿星啦，咁啊灰馬川河達區都追緊噶啦，後邊嘅馬係嗰只幸福笑容嚟噶。好啦，咁啊最後200米到啦，咁啊前面透出嘅馬咧，咁啊見到中間位置啊標記藍眼罩啦，顯心星啊黃衫啦，川河達區咧灰馬一路騎緊上嚟，接近終點，咁啊顯心星中間出邊藍眼罩標記，咁啊灰馬呢只咧川河達區第三啦，後邊嘅三隻英姿星紫色衫嘅黄衫尾耳走入边就系嗰只幸福笑容啦，蒲俠超德咧就包尾嘅。 嗱，咁啊呢课集啦，嗱阵间可以再睇多次嘅。嗱，咁啊只川河达区就好明显啦。嗱，依家俾个直镜俾大家再睇多次。嗱，嗰只一档嗰只啊，咁其实佢出集咧都麻麻地啦，又唔系好顺畅。咁其实早前佢一出集其实都。 即係都拖咗喺後邊，就慢慢追啦。咁啊，而家嗰只咁嘅顯心星係嘛？咁就擺咗喺前面啦。嗱，咁另外嗰只幸福笑容就擺咗就喺側外邊咁樣嘅。嗱，咁而家川羅大區你見到佢咧，就即係蝕咗喺慢慢走咗向咗出邊跑，就其實都係喺邊試下馬噶啦。咁啊，即係左捐右捐咁等佢。即係熟習咗嗰個香港嗰個環境啦，咁所以咧變咗你見到阿何澤耀其實都即係嗰個即係俾只馬嗰個活動空間都幾大，但係佢又唔係話好逼得佢咁緊要。咁而家去到一半啦，嗱而家大家我諗希望大家就聚焦睇住呢只川河大區啦。咁就見到呢度咧，佢都係慢慢咁俾住佢，咁就即係拖翻上嚟。咁啊嗱，呢度咧 pick up 咧，咁佢只馬都 pick up 到嘅，但係咧嗱免嗱其實認真講咧，咁呢度咧都係慢慢拖上嚟嘅啫，咁啊真係都係叫做輸下步頭咁樣，咁啊勝嘅啫。嗱，咁我就嗱再俾多俾再睇多次，俾多次大家睇下，嗱俾翻個正常角度。嗱咁啊嗱，見到啦，佢出到去啦，都係嗱呢個位。都是慢慢都是佢都係順住走嗱，當然啦，呢匹馬佢一千就當然就即係如果你話正常跑，佢都係千二比較好啲啦。咁你變咗佢嗱，佢都係一個叫做調節嘅習，即係令嗰只馬習慣去即係跑沙田嘅草地咁咁解嘅啫。嗱，呢度佢真係都唔係話好認真咁樣考驗推騎嘅。嗱，見到何澤耀嗱，再睇多次啦呢度，佢都係跟住喺嗰只萬眾嗰只。咩？誒嗱嗱，而家轉下轉下走翻出嚟啦，就跟住喺只顯心星後邊，咁其實都有啲走勢嘅。咁啊，走下左捐右捐，咁呢度咧嗱，慢慢推，佢都唔係話推得好大步。嗱，呢度已經開始，呢度稍微要俾啲佢啦。嗱，好明顯啦，見到只顯心星佢都係撳住姜嗱，嗱都係佢都係撳住姜嘅啫。嗱，相反你見到呢度咧已經係要推一推啦，後邊啫。英之星就更加要咩啦？後邊，所以你變得睇到只幸福笑容都完全都即係唔係好有 form 啦，咁所以跟手都退出咗啦。嗱，咁啊呢一課嘅試習咧，嗱 ，OK 可以翻嚟俾翻我啦。嗱，我點解要俾呢課試習大家睇咧？嗱，咁啊，即係咧，首先啦，即係俾翻個即係都要俾大家睇翻佢啦。嗱，其實呢只馬佢跑完場阿菲爾士賽之後十月，咁其實11月、12月。就已經嚟香港，咁嚟咗香港，跟住 quarantine 咗兩個禮拜，而家叫做真係第一課叫佢出嚟咩？出嚟操，咁其實咧就即係如果你話論講嗰個備戰咩咧，咁其實就佢就比較真係講功夫一啲嘅，咁所以咧就要睇翻啦，嚟緊嗰個禮拜只馬點樣去啊方家柏點樣去再幫佢再推高啲。咁啊！但係嗱，如果以單睇呢一個試習雖則，你話佢輕輸步頭勝咧，咁其實如果你問我咧，我都覺得呢只馬都係得七成零狀態到嘅啫。咁啊，即係你又可以咁講，咁啊，當你啲對手就真係完全都唔係嗰個層次，咁當然就嚇、你可以話咁都夠跑。咁但係就係話，但係你遇著只當鋭嘅，而家當鋭嘅又係上個狀態上得幾好嘅黃蝦王咧。咁其實就川河達區咧，如果真係嚇捧成熱門，大熱門十幾蚊，咁大家就真係要小心，同埋真係要留意翻下個禮拜阿方家柏嗰個操練程序點樣再。我估計即係肯定下個禮拜一定會有一課快跳啦。咁又要睇下佢個狀態，即係 pick up 得好唔好啦。嗱，即係都係嗰句七成狀態左右嘅啫。咁啊，因為咁就睇真係。即係變咗阿何澤耀，即係執住呢只馬，咁其實都係有一定嘅壓力啦。咁同埋佢呢課習一定要試啦，佢都要考習合格先可以俾佢跑。咁所以就即係變咗佢做嗰個功夫，佢做緊嗰個跑緊嗰個過程，佢都係即係都唔係話好認真咁樣考驗佢。咁所以就真係要睇翻下個禮拜點情況啦。嗱，咁我哋呢一節咧就講住咁多先。咁啊，下一節翻嚟咧，咁我哋就開始講翻咧就上個星期嘅賽事啦。轉頭見。